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课本请翻到15页。讲义翻到讲义10的第4页。彼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上次讲解到三句有情的解说，在大乘中以十门分别讲解三句有情。我们讲解到了19着有无等门，可以再参考讲义10的第6页图7哈。着有无等门，其中的第一项着有已经解说完毕。第二项着无分为行无方便与行有方便二种。我们正在解说行无方便，其中又分为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佛法以外的96种义学外道，已经讲解完毕。现在开始讲解第二种行无方便的人。我们同时参考讲义的第4页的倒数第4行的中间。二者在佛法中能生信心，坚着我见，不爱正理，我说此人同彼外道。第二种行无方便者，这种人呢，他对佛法他有信心，可是他对于佛法理解错误，以致升起了增益与损减二种执着。坚着我见，不爱正理，这是指增益执的起我见者，他们坚持遍计所执自信，是有真实自信的存在，所以是坚着我见。他们不相信遍计所执性是无自体相的，所以说是不爱正理。我说此人同彼外道，这些人虽然也相信佛法，也学习正法，但是执着错误的增益执的见解，使令他们无法断生死苦，得涅槃乐。所以也就如同前面所说的96种外道一样，也是行无方便者。复有增上慢人，在正法中观空，生于有无二见。增上慢人是指自己没有这一种功德，而以为自己有这种功德，这是增。超越一般是上，慢是指拿自己和他人相比而抬高自己。这种人自己以为正德超越了一般人的殊胜的上人法，譬如说 他自以为得到了禅定，或者是自以为得到了圣道等的功德。这时候呢，他心中升起了慢心，其实他并没有证得，而自以为证得，这就称为增上慢人。他学习正法，观察一切法空无自性的道理，升起了有见与空见二种错误的见解。但是呢，他却自以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所以称为增上慢人。有见就是增益值的见解，在前面已经说是行无方便者了。空见是损减值的见解，是真空者直向无上菩提，一道进解脱门。如来闲了开示正说，于中生空见，我说不可是。是真空者，这是执着损减值见解的空见者，直向无上菩提，一道进解脱门。一道进解脱门是指解说一切法空的三自性与三无性的妙心境解脱法门。这是大圣法，能够直接去向无上菩提。如来闲了开示正说，佛为众生做一切法空义理的了义解说，于中生空见。可是这类众生听闻了我所说的一切法空了义的教法以后，却升起了空见，认为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与圆成实自性都是空无自性。这个就是恶取空者，他不知道遍计所执自性是没有自体性的，依他起自性是幻有而无自然生性的，圆成实自性是实有而没有我法细论性的道理。我说不可知，这种众生败坏佛法，所以佛说不可知。若有人执我见，如须弥山大，我不惊怪，亦不悔子。增上慢人执着空见，如一毛发作16分，我不许可。这个是比较有见与无见。如果有众生执着如须弥山这样大量的我见，佛的心中呢不会惊讶奇怪，也不会斥责他。但是如果有增上慢人执着无见，即使这个无见小如16分之一的毛发间之量，这就是比喻极小之量，佛也是不许可的。所以执着损减值的空见者，也是行无方便者。这个执着我见者，他们认为因果是实有的，所以呢，他不敢造作恶业。那不造作恶业，就不会堕三恶道，还容易度化。执着无见者，认为因果也没有了，所以呢，他容易造作恶业，堕三恶道。这一类的众生呢，佛就难以度化。这以上是解说行无方便的三种人。行有方便，亦有二人。 一声闻圣，二缘觉圣。在愿要断除生死苦，安住涅槃乐的浊无众生中，也有修学了正确法门而能够成就圣道者，这也有二种。第一种是声闻圣的众生，他们只能自己修行，而不能多做利他的事业。第二种是缘觉圣的众生，他们在自修之外也能少少的建立利益众生的事业，可是呢，他们是以少为足。那这两种行有方便的众生，不着有无者，最上立根，修行大圣。世人不着生死如产敌，不行无方便如外道，不行有方便如二圣，据说如比云。第三品，不着有无者，是最上立根修行大圣。这种有情的根性，在三圣中是最上的菩萨种性，可以直接修行，去向无上菩提的大圣法，所以说是最易根性。世人不着生死如产敌，这是与第一品着有众生来比较。着有众生单着于生死法，而不能出离，所以是断善根的产敌。这一类最上立根的众生，能够不单着于生死，所以是不着有。不行无方便如外道，这是与第二品着无众生中的第一类行无方便者来做比较。外道等行无方便者，虽然有出离心，但是单着于涅槃，又没有得到正确的出离生死的法门，或者是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佛法，以至于不能得到涅槃。而这一类最上立根的有情，能够正确修行大圣法门，所以说他不行无方便，不行有方便如二圣，这是与第二品着无众生中的第二类行有方便者来做比较。声闻与缘觉二圣，虽然修行正确的法门可以出离，但是他们单着于涅槃，而这一类最上立根的有情，修行大圣法门，能够出离生死，又不单着于涅槃，所以说他是不行有方便。因为他不单着于涅槃，所以是不着无。据说如比云，如无上一经说，不着有无的众生能观察生死与涅槃是平等一相，一直到成就无上菩提，他都能安住于大圣法而不动，安住于无住的清净涅槃，在生死中度化众生，而不会被烦恼所染污。修习大悲心为根本，在度生中虽然遇到了种种的困难，也能够坚住不动。这以上说明众生分为着有着无、不着有无的。 的三品众生。阿难，若人贪着三有，诽谤大圣，名一阐提，堕邪定居。下面就把这三类的众生来分别看是属于哪一句的有情。现在佛为阿难说明三句众生，若人贪着三有，三有就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有三种生死。这类众生是着有众生中的第一类，不求涅槃，愿要三界的生死。诽谤大圣是指着有众生中的第二类，不信佛法，诽谤大圣。名一阐提，这两类着有众生，他们根本不愿意出离生死，所以出世的善根已经断了，是属于断善根的阐提。堕邪定居，这类众生决定不能出离生死，所以是属于堕邪定居所设的众生。若人着无行无方便，堕不定居。有众生愿断生死，爱要涅槃，但是没有得到，或者是没有理解到正确的方便法门，不得出离生死。但是只要能得到正确的方便法门，便能够依法正确的修行，也就能够出离生死，得到涅槃。所以他们是属于堕不定居所设。这个就是指行无方便中96种外道与佛法中只有见与空见者。这个堕是堕落，不能够出离生死，就是堕落。富有着无行有方便，不着有无行平等道，名正定居。着无行有方便，就是指声闻缘觉二圣。不着有无行平等道，是菩萨圣的有情。行平等道就是不住于生死，不住于涅槃的意思。观生死与涅槃平等无二，所以叫行平等道。这三圣有情是属于正定具所设的众生。这以上就是解说第九门着有无等门。下面看第十门，十可不可智门。第十门解说是以可以治得好或是治不好来解说，如央觉摩罗经第二卷，央觉摩罗是佛在世时的一个外道，他的师母诬陷说受到了他的凌辱，所以呢，这个外道的老师就非常的生气，于是就骗央觉摩罗说，杀1000个人，以这1000人的手指作为一个花篮，就可以得到涅槃法。于是呢，他就外出杀人，每杀一人就取这个被杀者的一个手指 编作花篮戴在身上，所以他又被人称为纸蛮外道。当他杀了999人的时候，还差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说要杀自己的母亲来完成这1000人之数。那么佛陀观察呢，就怜悯他，于是佛就去度化他。那么他看到佛来了，他就想说不要杀自己的母亲，去杀佛。于是他就持戒追佛，要杀佛来取得1000只手指。结果呢，反而被佛教化忏悔而皈依佛，经过了学习佛法，最后证得阿罗汉道。这些事迹及其中讨论的法义就被集结成央觉摩罗经。这部经中的第二卷说，尔时大目犍连以偈问言，云何世间病分别说3种，或有医治忏，或不得医治，或复有病人虽得医不忏，是故诸病人分别有3种。尔时大目犍连以偈问曰，在央觉摩罗经中，目犍连尊者与央觉摩罗有讨论到3句有情。目犍连尊者以偈颂说譬喻来全表3句有情，云何世间病分别说3种。以世间的病人来譬喻世间的友情，可以分作3种。或有医治忏，世间有一类病人得到了医师的治疗，他的病就会痊愈。这比喻遇到佛出世的众生能够学习佛法而证得真实法，于是他的生死病就被治愈了。而这一类的病人如果不能得到医师的治疗，就不会痊愈。比喻说这一类的友情如果没有遇到佛出世，不能够学习佛法，也就不能证得真实法，于是在生死中继续流转。所以这一类友情就是属于不定聚的友情。或不得医治，在大正藏的经文是或不得医忏。这是说世间有一类的病人虽然没有医师的治疗，他自己的病也会痊愈。就比喻世间有一类友情虽然没有遇到佛出世间，他自己也能够证得真实法。在这部经中，目犍连尊者举出大迦舍尊者作为例子。大迦舍尊者曾经说，他如果遇到佛出世而出家，他就是属于声闻圣。如果他不能遇到佛出世，他就是属于独觉圣，也就是他自己就能够证得真实法。这一类的友情就是证定聚。或复有病人虽得医不忏，世间又有一类病人虽然得到了医师的治疗，他的病也不会痊愈。这比喻有一类的世间友情即使遇到了佛出世间， 有了学习佛法的机会，因为造作了极重的恶行，也不会证得真实法。这一类的友情就是邪定聚友情。是故诸病人分别有三种，就以世间的三种病人来比喻三聚友情。那么从这一段经文知道，目犍连尊者是持佛不是常住世间的观点。这个偈颂，如果你只看颂文，你不去参考这部经的经文，就很容易误解这个颂文的意义，可能解释就不对了。尔时央觉摩罗以偈答言：是意则不耳，不应说三种，可治不可治，唯二无有三。若作三分别，亦是声闻圣。若诸声闻圣，佛说闻瑞圣。以彼无智故，分别有三种。所言邪定者，为彼一阐提。正定为如来菩萨及二圣。央觉摩罗以偈颂回答大目犍连尊者说：是意则不耳，不应说三种。你说友情可以分为不定聚、正定聚与邪定聚，三种的义理是不合道理，可治不可治，唯二无有三。众生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遇到了医师即可以治疗痊愈的正定聚，与第二种是遇到了医师也不可治愈的邪定聚友情，并没有第三种你说的不定聚友情。若作三分别，亦是声闻圣。如果做你所说的三种分别，也只是佛为了度化声闻圣的友情做的方便说法而已。若诸声闻圣，佛说闻瑞圣，以彼无智故，分别有三种。这个瑞就是小的文字，文与瑞都很小，就是形容声闻圣的智慧非常的狭小，所以称他们是闻瑞圣。因为声闻种性的智慧狭小，不能够接受佛不入无余一涅槃而常住世间度化众生的无住涅槃的观点，所以佛才为他们说三聚友情的方便教法。佛为大圣种性说佛常住世间度化众生而不为世间法所染污的无处大涅槃法。所言邪定者，未必一阐提。所以只有两种友情，第一种是不可治的邪定者，没有三圣菩提的种性，他们不肯相信佛法，无法栽培信、净、念、定、慧的善根，佛也不能度化他们出离生死，所以是属于邪定聚的友情。正定为如来菩萨及二圣，第二种是可治的正定者，具有三圣菩提种性的佛、菩萨以及声闻与缘觉二圣。那这个是属于正定聚的友情。以上就是大圣十门有关三聚友情的解说。那么流转生死诗这一科 讲解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复为无事政治论，当生牛羊等类中。心二显直过失，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当生恶趣失，由于不知离言法性，未来即可能生于恶趣。复为如是政治论，当生牛羊等类中，请看讲义时的第四项，能生恶趣失。言复为如是政治论，当生牛羊等类中者，未比渔夫，非但为鱼无二真意。复为如是政治即论，政治即是正无二智，论为言论，即说无二胜教言论。先解说复为如是政治论，未比渔夫，就是指愚痴的众生，非但为鱼无二真意，真意就是指生义谛的真如。二就是指有为与无为二法。无二真意就是前面经文所说，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所显的真如。在有为依他其上显除遍计所执性有为与无为，以及在无为圆成实上显除遍计所执性无为与有为所显真如，为胜义谛，也就是离言法性。为于无二真意，是说渔夫不知离言法性，而在遍计所执性的有为无为诸法上执着有真实自性。渔夫由于此能生细论的过失，而引生流转极长生死苦的过失。复为如是政治即论，政治即是正无二智。政治就是指圣者能证无二真意的根本无分别智。论为言论，即说无二圣教言论。论是指圣人升起慈悲心，为使令众生亦能证得离言法性，解脱生死流转苦，而为众生施设名言，讲解无二真意圣教的言论。渔夫执着自己的细论为真实，而批评诽谤无二圣教的言论。如前面经文所说，渔夫说唯此蔽时愚皆愚妄，这就是诽谤圣教的愚痴的妄见。由此复为政治论的当生牛等诸恶趣中，自己执着细论，就长久在六道中受生死苦。可是如果又诽谤圣教，认为符合真理的圣教是愚痴的妄见，由此谤法的因就要受到恶趣的果报。牛羊等类，一种解说是牛羊等畜生类，这就是指畜生道，因为愚痴谤法而落入畜生道。另一种解说是牛羊等恶趣类，就是指地狱、恶鬼、畜生三恶趣了。由于诽谤正法时的心力的强弱，以及受 影响者的数量等等的因素，而决定他落入哪一个恶趣。这以上是说明圣义谛、遗言及无二相。再看下面的经文，尔时法勇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丁一明真谛净，说明圣义谛相，分成四科。第一科悟一，明遗言及无二相，已经讲解完毕。这是第二科悟二，明超过寻思所行相，说明圣义谛不是寻思的形象。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即长行广释，先以经文做广泛的解说。又分成六科，这是第一科更衣菩萨请问。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衣标有所请，说明菩萨向佛有所请问。尔时就是指菩萨向佛发问时，法勇菩萨摩诃萨白佛言：能问人是法勇菩萨。摩诃萨就表示法勇菩萨是登入圣地的菩萨。佛是所问人：世尊，是菩萨尊称佛的名号。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一项，我们解说法勇菩萨。法勇菩萨者，解劫生密皆云谈无劫。法勇菩萨在解劫经与生密解脱经中都翻译为谈无劫菩萨。依制度论，名为法圣，故九十七云：问谈无劫菩萨因缘云何？谈无劫菩萨全名是达摩瑜伽陀，依制度论是法圣的意思。在第九十七卷中提问说，谈无劫菩萨的因缘是什么呢？答：瑜伽陀勤言圣，达摩勤言法，为此菩萨在众相城随意说法，令诸众生广种善根，故名法圣。回答说，菩萨的名字瑜伽陀在汉语就是圣的意思，达摩是汉语的法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法圣。这一位菩萨在众相城为众生说般若波罗蜜，城中的人民为听闻般若波罗蜜都恭敬供养菩萨，由是听闻受持修观行的因缘都广种善根，所以都不堕恶道，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因此这位菩萨就称名为法圣。真谛记云：谈无劫菩萨若存天竺正语，因云谈兰无劫多，此云法上。然此菩萨住居八地，依法身上起，故名法上。 依真谛记的解说，谈无劫菩萨，如果依天竺语，正确的发音是谈兰无劫多。翻译作汉语是法上的意思。这位菩萨是住于第八地圣位，依所证得的法身上升起作用来度化众生，所以称名为法上。一云谈者梵音，此云法也。言无劫者，此即汉语，胡汉并成，故云谈无劫。另外的一种说法是说，谈是梵语的发音，就是汉语的法的意思。无劫就是汉语，是没有捷径的意思。将这个梵语跟汉语合起来，表示菩萨的名字，就是谈无劫，意思是菩萨说法没有捷径的意思。大唐三藏翻为法勇，菩萨法变用而无劫，犹如涌泉，法欲双举，故名法勇。大唐三藏玄奘法师翻译这位菩萨的名字为法勇菩萨，比喻菩萨的法无碍变的作用，就犹如泉水从涌泉中流出而没有捷径。那么这个名字的翻译是将法义跟比喻合起来全表，所以称菩萨名为法勇。看下面的经文，从此东方过72勤伽河沙等世界，有世界名巨大名称，世中如来号广大名称。更依菩萨请问分成三科，只是第二科心二，臣所请示说明菩萨所要请问的事，又分成四科，这是第一科人依臣往来处，说明菩萨在要问的事情中，菩萨在两个世界的往来处，又分成二科，这是第一科鬼依显其往处，先说明菩萨前往其他世界，从此东方过72勤伽河沙等世界。从此的此是指现在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娑婆世界，东方是指示方向是在娑婆世界的东方，过是超过或者是越过的意思。72在解结经跟生命解脱经是翻作77，不管72或是71都是表示很大的数目。勤伽河，勤伽是梵音的直译，意思就是天堂来，由天堂流下来的河是勤伽河，也就是恒河。印度的外道认为在此河水中洗浴就可以洗除一切的罪垢。此河水中呢，有众多的细沙随着河水一同流动，所以说是勤伽河沙，就比喻树木的众多。72勤伽河沙等世界就比喻众多的世界，表示菩萨前往的世界距离娑婆世界是非常非常的遥远。有世界名巨大名称，菩萨所前往的世界名字是巨大名称，世中如来 号广大名称。这个世界的教化主是广大名称如来。十方世界众生都知道这位如来的功德，所以称名为广大名称。而所住的世界就依教化主而得名，所以这个世界就称为巨大名称世界。好，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二项解释勤劫和沙。此名法勇，从此世界往彼名称世界住化众生。这一段经文是说明法勇菩萨曾从此娑婆世界前往彼巨大名称世界，帮助广大名称如来教化其国的众生。言行且者，就云恒河也，此是神名。行且是什么意思呢？就称为恒河。这个河的河神的名字是行且，所以这条河就称为行且河。问：如何诸经但言恒河，不说于河？提问说：为什么佛在经中多说恒河，而不说其余的河呢？答：如是度论第七卷说。回答说：如同大智度论第七卷中的解答所说。问曰：阎浮提中种种大河，亦有过恒河者，何以常言恒河沙等？智度论中问说，在南阎浮提中有许多大河，其中也有比恒河更大的河，为什么佛常常以恒河沙作为譬喻，而不用其他的河呢？答曰：恒河沙多，鱼河不完。回答说：恒河中的含沙量多，其余河流含沙量不多，所以说恒河沙作为譬喻。复次，是恒河是佛身处、游行处，弟子眼见，故以为喻。又因为佛身在迦毗罗卫国，佛的游行教化之处大多都在恒河流域，佛弟子都能够看见恒河，所以佛以恒河沙来作为譬喻。复次，阎浮提雪山中有阿耨达池出四大河，东面象头出恒河入东海，南面牛头出新头河入南海，西面马头出婆叉河入西海，北面狮子头出斯陀河入北海，是四河中恒河最大。四远诸人经书皆以恒河为福德集合，若入中习者，诸罪垢恶皆系除尽，以人尽视此河，皆共视之，故以恒河沙为喻。又因为佛身在南阎浮提，南阎浮提北边有雪山，山中有阿耨达池，池水流出就成为四大河，东面的象头流出了恒河，进入了东海，南面的牛头流出了新头河，进入南海，西面的马头流出了婆叉河， 进入西海，北面的狮子头流出斯陀河进入北海。这四条河中以恒河为最大，至四方遥远处所有人以及所写的经书都认为恒河是神圣而有福德吉祥之河。如果人进入恒河中洗浴，就可以将自己所造作的罪恶垢染都去除洗净。因为众生恭敬恒河，在世间已经取得了共识，大家都了知恒河之名，所以用恒河沙来作为譬喻。复次，鱼河名自其转，此恒河世世不转，以是故以恒河沙为喻，不起鱼河。又其余河流随顺时间改变，河的名字也会随人的喜好而改变，但是恒河却不随时间，不随人的喜好改变，始终称名为恒河，因此以恒河沙来作为譬喻，而不取其余河流来作为譬喻。问曰：恒河中沙唯有几许？又提问说：恒河中的沙到底有多少？答曰：一切算术所不能知，唯有诸佛及法身菩萨能知其数。回答说，一切众生计算的数目都不能正确知道恒河沙有多少，只有佛及正得法身的圣位菩萨才能够了知恒河沙数。佛及法身菩萨一切阎浮提中围城生灭多少皆能数之，何况恒河沙。围城是眼视能够见到的最小单位，由七个极为聚集而成，又称为阿耨色。那么只有天眼及轮王眼以及今生可得佛果的菩萨可以看见，那当然佛与法身菩萨也可以看见。佛及法身菩萨对于南阎浮提中一切围城生灭变化数目多少都能够了知，何况恒河沙的数目当然也可以了知了。如佛在其环外林中树下坐，有一婆罗门来到佛所问佛：此林有几许叶？佛便答：有若干数。这以下呢是举一个实例来说明。如佛在其环金舍外的树林中树下坐，这时呢有一个婆罗门来见佛，并且问佛：在其园树林中的树叶数目有多少？佛于是回答说：有多少数目的树叶。婆罗门心疑，谁正知者？婆罗门去至一树边，取少数叶藏，还问佛：定有几叶？佛即答于：少若干叶，如其所取与之。婆罗门得到数目以后，心中疑惑，说：谁能够证明佛所说的数目是否正确呢？于是他想了一个方法，他就到一棵树旁边摘取了少许的树叶，然后他藏起这些树叶不令人知。他又回去问佛：树林中还 还有多少树叶？”佛就回答他：“现在树叶少了几片，刚好与婆罗门所取的树叶数目相合。”佛也很有智慧，并不直接回答说树上还有多少树叶。为什么呢？因为在婆罗门摘取树叶的时候，树林中其余的树也可能会有落叶。如果直接回答还有多少树叶，可能就与前面所说的树木二者相差，就不等于婆罗门所摘取树叶的树木了。这样呢，就失去了教导婆罗门修学圣道的机缘了。婆罗门之已，心大尽性，求出家，获得阿罗汉道。婆罗门知道佛能了知算数，心中对佛升起了强大的信心与尊敬，认为佛的教导必定是符合真理的正道，所以求佛剃度出家，依法修行，后来得到了阿罗汉道。以是故知佛能知恒河沙数。圆策书认为，从以上所举的这个例子能够推知佛能够知道恒河沙的数目，你们认为？可以吗？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圆策书所举出的这个例子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佛能够知道奇环林中树叶的数目。为什么？因为佛的回答是少了多少树叶。如果有他心通的人，他能够了知婆罗门心中所想，他摘了多少树叶的话，便能够回答说少了多少树叶。所以并不能够直接证明佛能够正确的知道林中树叶的数目。这个是一个问题。可是同样的，如果佛直接回答说林中还有多少树叶，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奇环园中还有很多的树，在婆罗门摘取树叶的时候，然后他去问佛的时候，可能别的树又有了落叶，所以佛这个时候说有多少树叶的话，可能就不会跟婆罗门心中所想的那个数目相合，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没有办法直接证明说佛知道有多少树叶。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即使是佛真正的能够知道奇环林中树叶的数目，也不能够确认佛能够知道恒河沙数。为什么？因为能够知道恒河沙数的能力远远的超过了能够知道林中树叶树木的能力。譬如说前面举说佛能知一切微尘数，由于佛能知一切微尘数，我们推知佛能知恒河沙数，这个是以大知小，合于道理。就好像一个人他能举起100磅，你说他能举起50磅，这个是合于道理。如果要以能知道林中树叶的数目来推知佛能知恒河沙数，这个是以小推大。就好像你看一个人他能够举起10磅，然后你说我推知他能举起50磅，这个是不合道理。 另外，不论是树林中的树叶的树木，还是恒河沙的树木，还是南阎浮提围城的树木，都是刹那刹那变化无常的。所以在回答的当下那一刹那说有多少树木的时候，在下一刹那的时候就无法验证，因为那个树木已经改变了，所以你不能够验证说佛答的那个数目是对的还是错的，无法验证。那为什么还要举这个例子？我们要知道，我刚刚讲的推理是用道理来推，很简单。好，以大知小，以小推大，讲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你要在发生的事情中找出一个真实的例子来做证明，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在佛生在世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就只能找出这么个例子，说他知道林中的树叶有多少，好，这个已经是超越一般人，所以就只好用这个例子来作为一个证。所以举这个例子作为证。所以读经书要读到这个程度，而不是说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你要知道他为什么举这个故事，你要知道他举这个故事哪里是合理，哪里是不合理。这个就是什么？逻辑辩证。没有逻辑辩证，我们很危险。因为跟着感情走的话，经常就会犯错。所以由于逻辑辩证，你容易把道理看清楚，那么跟着道理走，跟着理性走，就不会错。好，我们再看下面的解说。又《金刚仙论》云，恒河沙者，从清凉池出入于东海，长84000由旬，广40里。在《金刚仙论》中说，恒河沙是指从清凉池向东流出的大河，最后进入东海。这个清凉池就是前面说的阿耨拔池。河的长度有84000由旬，在河的宽广处有40里的地方，或有广10里处，已从沙山中过，故有流沙色白，水亦同白色，状如乳出。在河的宽广度约10里处，这条河从一座沙山中流过，河水冲击了沙山，带走了流沙。沙是白色的，混在水中，河水也就呈现了白色，看起来就像牛乳流出来一样。河极清，此沙极深，若向马车胜，入者皆没。河流过沙山以后，河水渐渐的趋缓，沙就开始沉淀。到了河水变清之处，沙就沉积的非常的深，非常的厚。如果像马车胜，这时进入了河中，就会沉没入沙中了。又天竺国接见此河，因此为喻。因为天竺国就在恒河流域， 所以人民多见此和，因此活在经中就多以此和为譬喻了。看下面的经文，我于先日从彼佛土发来至此，人一成往来处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变其来处，说明菩萨又从彼世界来此世界。我于先日从彼佛土发来至此，我就是法勇菩萨，先日在解结经中只有说菩萨往彼世界，并没有说何时回来此世界。而在生密解脱经中，菩萨说他在过去世曾经游化彼世界佛土。在解生密经中说菩萨往彼国土又回到此世界，所以三部经翻译的不同。这个先日师父解说是前一天的意思，眼培法师是解释为前几天。从彼佛土就是从彼巨大名称世界发来至此，出发回来到此娑婆世界。好，我们看讲义十一的第三项，先解释此世界。问：从此乃至发来至此者，说何处所名为此业？提问说：经文中说从此东方等等乃至从彼佛土发来至此，这个此字指的是什么地方呢？答：有三说。一云：此者娑诃世界，故解结云从此娑诃世界向东最远。回答说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说此字是指娑诃世界，所以在解结经中有檀无杰菩萨向佛说从此娑诃世界向东最远等等的经文。真谛记云：娑诃世界者，娑诃是梵王名，此云能忍，此人见他盛世常生随喜，不起嫉妒，能忍许他有圣德事，故名为忍，非观忍辱说明忍也。由此说喝彼千世界，即是千界主，从主立名号曰说喝也。在真谛记中说为什么称名为说喝世界呢？这个说喝呢就是大梵天王的名字，翻成汉语就是能忍的意思。这个大梵天王见到别人有殊胜的功德的事情，他的心中常常的随喜他人的殊胜功德，并且呢他心中不会升起嫉妒心，因为能够认可赞许他人的殊胜的功德事，所以称名为忍。这个忍不是说他能忍受侮辱而得名为忍。此娑诃梵王领导了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此三千世界之主，所以此三千世界从娑诃梵王而得以立名，故称名为娑诃世界。这个是真谛记的说法。也有处说娑诃是堪忍的意思，指这个世界的众生堪忍于十法界而不肯出离，所以名为堪忍。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众生有三毒烦恼的过失，而众生能够忍受 三毒烦恼而不肯求出离，所以名为堪忍。一云：从此者，从此十八圆满净土也。是故二本经中皆无说呵之言也。第二种说法是说，此这个字是指佛说法处的十八种圆满的净土。二本经就是指《生密解脱经》与《解生密经》，在这两部经中都只说此或者此世界，并没有指明这个此就是指娑诃世界。由此呢，可以知道这个此是指佛说法的净土。问：若尔净土即无日月，如何说言我从先日从彼处发？解云：曰于世界日月说。提问说，如果是以十八圆满净土来做解说的话，在净土中是没有日月的。既然没有日月，菩萨怎么会说我于先日从彼佛土发来至此呢？说先日就表示有日期，没有日月就没有日期，有日期就表示有日月才对。有日月就表示不是佛的受用净土。提出这个疑问，解答说，这个是菩萨曰巨大名称世界的日月而说的，不是曰此受用净土说的，这样子回答。一云：如佛地论，如实义者，从此住处自有二种，一者净土，二者秽土，由此义故，通说两处，名为此也。第三种说法是如同《佛地论》中如实的义理所说：一，佛的他受用身在他受用净土，为圣位菩萨说《解生密经》，所以此字就表示是此十八圆满净土。二，是佛的变化身在娑婆世界示现成佛，为二圣以及凡夫菩萨讲解《解生密经》，所以此字就表示娑婆世界的秽土。由以上二种如实义理，知道此这个字同时全表了娑婆秽土以及十八圆满的净土。所以如是诸本义者，义者别故，或可范本有此差别。为什么解结经与其他两种翻译本不相同呢？有可能是翻译者对经典的理解不同，所以翻译的用词也不同，或者是可能原来的梵文经典其中就有不同的记载，翻译者所得的梵文本不同，所以翻译也就不相同。这以上是解释此世界。经文中说，我于先日从彼佛土发来至此。先日无论是解释为前一日或者是前几日，从过七十二勤伽河沙世界如此遥远之处，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来到娑婆世界，那这位菩萨只有靠神净通了。在解生密经中，菩萨说是过去世曾经到过世界，那这个就是靠宿命通了。那么现在原色书中呢，要解说神净通。我们看一下讲义十一的第四项。 所以能到远世界者，真谛即云神通有三。哦，法勇菩萨所以能到遥远的巨大名称世界，哦，又从彼世界回到了娑婆世界，是靠的神净通。真谛即云神净通有三种，一者举身如鸟飞空，由定功能单身远至，恒须神通摄持，若望不摄，身即退落，故名举身。三中下品，第一种境界是具神通者，能够高举自己的色身，就如同鸟类在天空中飞行一样。由定功能，神净通是依止于色界定的功能而成就的。单身远至，恒须神通摄持，自己的色身往远方飞去，或者从远方飞回本处，在这整个飞行的过程中，都需要专心的摄持神通才能够成功。若望不摄，身即退落，故名举身。如果在飞行过程中受到干扰，心中忘失摄持神通，色身就会退失神通，从空中落下。所以这种神净通的境界就称为举身。三中下品，这是三种神净通中的下品。在佛经中有一个故事，有500仙人在空中飞越树林的时候，幽田王与他宫中的才女正在树林中演奏音乐玩耍。那么音乐的声音非常的美好，才女呢就高兴地在那里跳舞。500仙人呢从空中飞过的时候，听到了声音就往下看，看到了才女跳舞。这个时候呢，他们心中便忘失了摄持神通，于是失去了神足通，就从天上堕入了树林中，就被国王抓起来了。那么国王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仙人。那么国王说是仙人，那你们有禅定吗？他们就回答说曾经有，但是呢现在失去了。那国王就非常的生气说，那你们现在就是有欲的人，那么有欲的人怎么能够看我的宫女？于是呢国王就拔剑斩断了500仙人的手足。佛经中有这么个故事，所以由此故事知道，500仙人的神净通，就是这第一种下品神净通，在空中飞，然后要心要专心的摄持这种神通。今天就讲解到这里。4月上完课，然后我就被传染到流行性感冒。就感冒比较好了以后，就引发了鼻窦炎。治疗鼻窦炎就要吃抗生素。鼻窦炎治好的时候呢，因为吃抗生素的原因呢，胃就出毛病了。所以又调这个胃，一直调到现在。年纪大了，色身衰退了。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找寻答案的能力，就要学习逻辑的观念来判断事情。 法师阿弥陀佛，我会问一下上次的讲历史的部分。第四页， 等一下哈， 好， 我找一下。 在那个第四页第八项看不看任这边。倒数第三行，云何邪定句？为有情性烦恼所蔽，不修净业，是性堕落。法师，你上次提的解释这个不修净业，没有详细讲。这边他指的净业是，可不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不愿意修学符合真理的清净业。不是我们讲的持名念佛， 所以可以说是， 因为它是邪定句，邪定句的话就不能够解脱。那为什么不能解脱呢？我们后面有讲他什么，他要生死，所以他不修净业，就是不愿意修学。符合真理的清净业，他不愿意追求涅槃，愿要生死。 那就是，如果直接讲是那个三法印跟一时相应的那个道地的部分， 就是他不修道地。 好，我感谢法师。 所以我们也不能看不起外道，从这个讲义上面讲，外道他只是学错了这个修学的方法，他也想要出离。那如果他能够接受佛法的教导，来依法修行的话，也能够得到解脱。那我们在佛法中学习的话，如果坚持我见的话，或者坚持空见的话，那虽然说是相信佛法，但是也不能够解脱，所以佛说同比外道，跟外道是一样，所以一定要把正见建立起来，有了正见以后，才能够依正见修行。对正见很重要。那正见怎么来呢？就是从听闻正法来。听闻正法以后，经过思维，然后建立正见，再依正见才能够做什么？独立思维，然后才能修止观，所以一定要建立正见。那么建立正见也要花时间，不是说我们一听就懂得，或者是说浅浅的有一点认识就够了。需要一遍一遍的熏习，慢慢你会深入的了解正见。我们再来一次。一切法发生的时候是什么？这一切法是什么？离他起，是缘起法。所以我们见到的一切现象都是什么？都是离他起。 记住，这一定要记住，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现象都是依他起。依他起它是离言自性，所以依他起是绝对没有我们所想的那回事。OK， 它就是那么一个像出来，然后我们赋予它意义。那我们怎么赋予它意义？我们用言语，安立名言来什么全表这个依他起，给它取了名字，然后在这个名字上面思维。那这个叫什么？叫辩技。那我们的辩技因为有执着，所以变成辩技所无性。所以不管你赋予它的意义是好的，或者你赋予它意义是坏的，你都入了什么辩技所无性。所以你一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什么叫如理思维？你要马上观察到它是依他起，它是因缘法，它没有意义，没有你赋予的意义，这个叫如理思维。不是说见到一个乞丐，你说哦，马上要去布施他，这个不叫如理思维，这个不叫如理思维，因为你认真了，你认为那边有个乞丐，有个真实的乞丐，我要去布施他，有真实的布施。你落入了辩计所无性，虽然是善，但它是辩计所无性。所以你马上要观察，如理作一观察到，它只是缘起而已，就是这么个现象。然后任何的意义都是你赋予上去的，它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什么？因缘成熟了，显现出这么个相貌而已。然后因为我们过去式的熏习，我们就会赋予它各种意义上去。所以不同的人看见同一件同一个像的时候，赋予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它是辩计所无性，依照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做不同的辩计。所以碰到事情不要跳上去，先远离，先看到它是什么，依他起心，它只是一个什么缘起法而已，就是一个业力成熟，它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赋予。你只有观察到它是依他起心，然后远离了遍计所得性，才能够什么？今天讲的所显的真如实性，那个才是我们要什么？要修行，要证。所以你对于法义不了解的时候，你碰到这种境界，你就上去了，你就怎么落入了辩计所得性。所以当你了解到说，啊，你赋予的意义都只是辩计所得性的时候，你只要观察它是缘起法就好。那既然是缘起法，业力所生，这个时候你要去帮助人，去帮助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只是一个缘起，就只是一个因缘法，没有真实性，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就转变了。所以有时候看别人夫妻吵架，对不对？你上去你讲什么都不对，你以为你在做好事，你讲完你骂完你人和好，那别人最恨的是什么？对吧？所以你看就是一个相而已，不要动它，它会随顺的业力在走。那你知道它只是什么因缘法而受，你就不会跟上去， 你不要造新的业，你造什么？清净业，说不修净业，怎么造清净业？这清净业就是看见一切法的真相，这就是清净业。那经过这样的训练，慢慢的训练，你对于法义的了解，再经过这样的慢慢的训练，你才能修智慧，你才能够引发根本无分别智，你才能够引发根本无分别智。所以，引发根本无分别智是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不是很重要。当你引发了根本无分别智，你变成圣人以后，那么要再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法义学清楚，但是法义学清楚，你头脑要清楚，你逻辑观念也清楚，不是看到佛经上这样讲，就只是接受而已，就是知其然。而不是其所以然，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讲。就说你学色大争论，你要知道为什么前面要先讲所知因，然后再讲所知相，再讲入所知相。建立所知因就是建立因果，就代表因果是有的，是幻影。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那么有因果，你就不敢做坏事，你就不多三恶道，你这样子才能修行。你多三恶道以后就没办法修行。对，你读一学四谛论，你要知道阿前面为什么要先讲五事生相应，对，建立因果。所以唯识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因果。因果不是没有，它是幻影，但它不是实有，它是幻影。但是要建立，建立以后你能够相信因果，你就不会做坏事，你就不敢做坏事。那不做坏事，不做恶业，就不堕三恶道，就很简单。那做了，做了以后就要堕三恶道，逃不掉。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得难慎重， 得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